那么变化控制机制中呢，删除操作它是这样处理的。首先，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两阶段封锁协议的话，那么则在一个数据项被删除之前，应该为其申请加排他值，也就是我们像处理写操作一样来处理 write delete Q 的操作。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时间戳排除协议变化控制机制，那么在时间戳排除协议下，它就要进行类似于 write Q 的操作。这样的测试，假设15天发出了 delete Q 的操作，如果 TSTI 小于 RTSQ 的话，那么 TI 应该回狗。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 TSTI 小于 WTSQ 的话，那么 TI 应该回狗。当然这里存在的是不是像我们前面存在的托马斯写规则或者之类的情况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看其他的参考资料自己思考，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正确的执行调度中这个事物的 delete Q 的这个质量。就是看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到底是采用哪一种变化控制协议，是两阶段封锁协议呢，还是时间戳排除协议，来我们对调度中事物的删除操作进行处理。